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看经本第28页第一行啊，经文第11章有两愿啊，19愿、20愿，请看经文。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这第19愿。下面第20愿，灵寿宗师，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十愿不去正觉。前面有五愿，善导大师说，这是阿弥陀佛最真实的五愿。那么在这里第20愿，做阿惟越智菩萨，这一句也非常重要啊，说明我们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是什么个地位啊，为我们说出来了。这个地位非常高啊，阿惟越智是梵语啊，翻成中国话呢是不退转啊，阿惟越智就是不退转。三种不退转，圆满正德叫阿惟越智啊，三种不退，第一种是位不退啊，阿罗汉正德位不退，第二种是行不退啊，行不退是菩萨啊，全是菩萨行不退，不会退转到二乘。第三种叫念不退，这最高的念念去向娑婆若海啊，娑婆若也是梵语，就是一切种智海啊，一切智海，那就是圆满成佛啊。所以证得这三种不退也，大乘里面通通叫他做化身菩萨，这个地位就高了啊。他们住在什么地方？住在十报庄严土啊，不是同居土。这个地位跟禅宗里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平等的啊，所以这么高的地位，这叫人真难信啊，念这句佛号往生极乐世界就正这么高的位置啊。那个修84000法门的人要修无量劫才能修到，我们这一生这么便宜就得到了，谁相信？真的相信的人太少了啊，能够相信的人，那就是弥陀经上所说的大善根、大福德、大因缘啊。弥陀经上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你这三个条件具足了，你才能相信。那我们今天相信了，你相信凭什么？凭佛所说，我们过去生中生生世世都修这个法门啊，也就是临终信心不足没事了 这三道时间又遇到了，非常幸运地遇到了。遇到净土的人多啊，为什么说我们遇幸运？我们遇到下莲宫的《无量寿经》汇集本，这个本子抗战时候才汇集成的，抗战胜利之后刚刚流通，所以老一辈的我们的老师老一辈的很多人没有见到过，无论是在国内是在海外，海外就更不必说了，没见过这个本子，很遗憾的。那么第二个，下莲居老居士的注解，他的注解很用心的，用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来注解这部经，每一句都有出处，都有来由的，这个非常难得，真正是正知正见。莲宫汇集的本子是在五种原译本里的文字，一个字都没有改动。那么从论汇集呢，这是最忠实的汇集，最难得的这个汇集本。一般汇集本都改动经文，他一个字没敢改动，十年时间完成，我们都遇到了。稀有难逢第三呢，又遇到南阳，这个南阳是中国的河南省南阳，诸葛亮的老家提起诸葛亮很多人知道，诸葛亮就是那个地方的人。南阳有个小庙来佛寺，海贤老和尚为我们表法，为我们证明，证明什么？第一个，证明极乐世界真有。怎么是真有？大概他去过了十几趟，这不是假的，这是真的。阿弥陀佛真有。念佛念到他那个功夫，想见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现前；想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在现前。这是什么功夫？理一心不乱。通常我们一般念到功夫成片，前面跟诸位说了，这是功夫最浅的。什么叫成片呢？心里面除了阿弥陀佛之外都没有，全放下了，没有杂念，没有妄想，只有阿弥陀佛。如果功夫念到这个程度，就有机会见佛了，在这个时候阿弥陀佛会现身给你看，会来送消息给你，这个消息大概就是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长，等到你命终的时候，佛来接引你到极乐世界，你就放心了。你的信心愿心呢，自然就坚定了，不会动摇了，这叫功夫成片。那功夫真正成片的人，不愿意再住在这个世间了，还有寿命都不要了，求佛现在带他到极乐世界行不行？行， 这样的人还不少啊，所以阿弥陀佛就带他走了。那么海贤老和尚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啊，是农村里面出生的啊，对于种植这些常识他很丰富，除这个之外他一无所知，他都不懂。20岁出家，这个人有具足很好的修学的条件啊，那就是他的本质本性老实听话真干，这种人难得了啊，这种人决定会有成就啊。那么海贤他就是属于这种人啊，他还有个师弟啊，还有个老母亲啊，另外在当时还有一个叫大德和尚，都是老实听话真干，死狗啊！啊，老和尚给他剃头，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告诉他一直念下去，他就念了92年。112岁往生，为我们表演啊，做出念佛人的榜样给我们看。确实他260钟，也就是一天到晚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装啊，通通不放在心上，心上就是一句阿弥陀佛。92年啊，那我们想功夫成片，他什么时候得到？功夫成片不难的，3年5年已经得到，那换句话讲25岁啊，30岁就可以念到四一心不乱，这往生品位高了啊，功夫成片生凡身同居土，四一心不乱生方便有余土，那么再向上天生理业心不乱，他有没有得到？得到了，应该在40岁左右，也就是这句佛号念了将近20年啊。理业心不乱是什么呢？就是禅宗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在这个地位上世俗世间一切法他全通了啊，这一点我们学佛的人也要深信不疑。为什么？现在我们生在这个时代是佛法将灭未灭的这个时代，我们要不用功要不老实，佛教会在我们这一代就灭掉了，以后就没有了，那这个出家人罪过可大了啊！出家人的使命就是延续佛法的慧命，怎样延续呢？一定要学经教，像老和尚这几个刚才讲的，他们没有学经教，他们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没有学过，但是他念到 理业心不乱，明心见性，所有不但是释迦牟尼佛，一切诸佛所设的经教，他没有一样不通。他虽然不认识字，你念给他听，他讲给你听，他有这个本事。他讲的一点都不错，跟佛讲的完全相同。啊，这是什么原因？一切法都是从自性流出来的。你见了性，你怎么会不知道呢？当然知道。啊，前面有例子。谁做的榜样？释迦牟尼佛做的。释迦牟尼佛一生说这么多经，谁给他讲？没有人啊。他从哪里学来的？没人教他，都是自己悟的呀。怎么悟的呢？见性就悟到了。所以只要见性，一切法的时候是从自性里面流出来的。啊，不但佛如是，菩萨如是，在中国我们想老子、庄子、孟子都是的。啊，都是明心见性的，自性里头流出来。在中国古人所讲的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注重了见，你念书念上它一千遍，意思自己就出来了，不要人教的，自己出来了。所以这种方法西方人没有，西方人也不会相信。你给他们讲的方法他们相信，不学怎么会啊？哎，不学全会了，哎，还一样都不漏啊！只有佛法，只有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有这种理念，有这种方法。那我们懂这种方法，那我们要求一切智，就是无所不智，不是难事情，可以做得到。依照佛传的这个理念方法，你认真去做，你就会得到。啊，慧能大师不认识字，禅宗的，啊，明心见性。那一年他多大年岁啊？24岁。他开悟的，那年岁太轻了。你在外面弘法，人家不相信啊。啊，所以五祖和尚他的老师叫他躲藏起来，不要人知道，隐居。啊，他藏在猎人队里头，帮人家做伙夫。啊，在猎人队里15年之后，他才出来。啊，遇到印宗法师，这才人家才知道他。啊，真的。没有一部经他不懂的，啊，你向他请教，他给你讲解，啊，为什么？佛在《华严经》上说得好，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就是因为你本来是佛，你现在为什么变成众生？是你迷了佛性。啊，你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把自性障碍住了。自性里面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统统障碍，不能现起，是这个原因啊。那现在你懂得了，你能够把妄想放下，把分别放下，把执着放下，就见性，就恢复了。这一恢复你就全通了，不需要人教啊。释迦牟尼佛没人教他，那再看其他宗教，耶稣是被人害死的，他教学只有3年，他也是无所不通啊。 在佛法讲是明心见性的人啊。啊，穆罕默德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他说出一部古兰经啊，别人给他记录，他说那是回教最主要修学的经典呢，都是从自信流出来的啊。所以我们这样才真真彻底搞清楚搞明白了，全世界每一个宗教的那些创始人都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主啊，那些都是佛的化身啊。那佛是应你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所以我们明了肯定的神是一体啊，他们称神嘛，称上帝嘛，是一体。教是一家，全世界的宗教是一家，宗教里面的众神是一体，就是佛家讲的自性啊。那么全世界的佛教这个宗教可以团结，宗教可以互相学习，一点矛盾都没有啊，只是在讲学的时候有浅深程度上的不同啊，浅学的有分别，深入没有分别了啊，就融会一体了，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那知道之后我们才晓得佛经忏仪里面所讲的一切恭敬啊，一心礼拜，这个意思就明白了啊。一心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叫一心。动了一个念头就是二心了啊，一心的时候没有起心动念叫一心，一心是真心啊，用真心来礼拜来恭敬啊，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为什么？他们全是佛菩萨啊，觉悟的人知道，迷惑的人不知道。那在这一念里边，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这个我是阿弥陀佛自称啊，听到阿弥陀佛这个名号要怎样呢？要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啊，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这是文明发心愿。十九愿最重要的就是发菩提心。我们在无量寿经后面有经文，三辈往生，往生正因里面都说到啊，往生的条件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八个字啊，所以发菩提心非常重要，一向专念没有发菩提心不能往生。那么什么叫菩提心？这下面说观无量寿经中，观无量寿佛经提到啊，发菩提心含有三心啊，第一个至诚心，真诚到基础，这是菩提心的体，有体一定有作用，那作用呢 就是身心，就是回向心。啊，身心是自受用，回向心呢是他受用。这个作用里头有自利，有利他。啊，所以身心是自受用啊，回向发愿心是他受用。马明菩萨在《大乘起心论》里面说，菩提心，他讲的是直心、身心、大悲心，与《观经》里面呢字面不一样，意思相同。此三心，古来祖师大德解释很多，各位可以参考，不再多说了。偶益大师是我们净土宗第九代的祖师，他在《弥陀要解》里面所说的，说的非常简单扼要，人人都听得懂。他说真正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心，就是发菩提心。这个地方要注意，真正发愿求生，这不是假的，是真的。真想到极乐世界去，真想见阿弥陀佛，亲近弥陀，就欧益大师说的确实有道理。从往生传上看，有不少念佛往生的人，尤其乡下老太婆，站着走的、坐着走的都有。他们并不知道什么叫菩提心，但是他们真正是一心一意求生西方，这个心就是菩提心。所以欧耶大师一语道破啊！我们对西方极乐世界的要求，第一个不能怀疑啊，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啊，现在科学很发达，量子力学家已经把宇宙的奥秘揭开了。宇宙的奥秘有三样事情。第一个是物质。物质到底是什么？这个秘密被揭穿了。第二个是念头。起心动念，这是什么？第三个是自然现象。这是科学家所研究的大问题。现在头一关解破了。物质是什么？物质是假的。物质是幻象。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的存在。真相被科学家揭穿。真实像《金刚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相就是物质现象，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佛在《金刚经》上所说的，今天科学家看到了，佛经上讲的是真的，不是假的。科学家用了400年的时间，一代一代的都在深入研究，到现在最近20年，才把它揭穿，来揭秘。知道原来物质现象是从念头变现出来的。物质分析到最后，物质不见了，什么东西出现了？念头波动现象看到了， 原来是这个幻想。啊，我们看了科学报告，对佛法更是深信不疑了。啊，为什么念头能治病？为什么念头有这么大的作用？原来物质是念头变现，那么我们的身体是物质现象。如果我们念头好，念头正，这海鲜老和尚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了。啊，人怎么样呢？112岁，健康，不生病。为什么不生病？他没有恶念。不但恶念没有，善念也没有。每一天断恶修善，断恶不着断恶的想，修善不着修善的想，所以他的心永远是清净平等觉。啊，他就健康长寿啊。啊，112岁，头脑清楚，不迷惑。啊，身体跟年轻人一样，还爬树去折柿子。啊，112岁老人上树去折柿子，分给信徒们。啊，你看看光碟上在表演的，你就知道了。啊，走。知道哪一天走，几点几分都清楚，什么时候要走。啊，所以一个月之前，啊，些老朋友啊，都去见见面，打打招呼，告别了。啊，都去看一看，自己以前住过的地方，都去巡聊一下。啊，那都是慈心。啊，告诉大家他要走了，走得那么自在。啊，有同参道友告诉他，老和尚，你是你晓得什么时候走，你告诉我，我们帮你助念。他怎么说？靠人助念不牢靠，我走不要人助念，我自己念佛往生。啊，不需要人。真的，他没有告诉人，他晚上走的，别人都睡觉了，他走了。到第二天早晨起来叫老和尚，老和尚已经走了。啊，非常自在啊。啊，那么科学上这三个大问题啊，物质、精神、自然现象，三种现象，就是佛经上讲的阿赖耶的三细想。啊，三细想第一个业相，业相就是今天所讲的能量。啊，第二个转向。转向就是今天科学家讲的精神现象，就是念头。啊，第三个境界相就是物质现象。啊，佛在经上讲的好，都说了，用第六意识，科学家用第六意识啊去研究啊，去观察了，用第六意识。第六意识的能量很大，可以对外呀，可以了解宇宙的边缘；向内呢，可以看到三细想。这佛说了，他们将来还能够把精神现象跟能量的到底是什么 都能够揭穿。啊，我们相信往后二三十年会做到。啊，所以佛经是高等科学，啊，高等哲学。到那个时候，佛教就不是宗教了。啊，他们承认这是科学，啊，最高的科学。这好啊。啊，这么多年来，我们都以为是搞迷信的，啊，这会被记住，佛教不迷信，啊，那么为我们证明，就是佛常讲的，一切法从心向生，我们要记住，为什么？我们现在社会动乱，地球上灾难很多，这都属于物质现象。物质现象自然是心想生的，那我们就知道了，现在的人心他所想的都是负面的，都不是善的。那我们如何能够叫这个世界恢复安定，恢复和谐，那就是要好的念头。啊，好念头。最好的念头是什么？没人知道啊。你们晓不晓得？阿弥陀佛，这个念头最好啊。世出世间没有更好的念头能超过它了。然后你才讲这念佛多大的功德了，谁受啊？自己受啊。啊，这句佛号念是健康长寿。啊，海鲜老和尚有那么长的寿命？我的看法，他的寿命也不过就是七老八十啊。怎么可能活到一百多岁？这是阿弥陀佛要求他的，叫他在这个世界多住几年，做个好样子给学佛人看，做个好样子给念佛人看，让我们增长信心。这大慈大悲啊！啊，他能做得到，为什么呢？他念头能管用。我们能不能做？能啊，像他那样就能做到啊！啊，做事时间长，不为自己啊，为众生呐！啊，为帮助众生啊，所以寿命到了，事业心不乱，寿命就没有了。你在这个世界上愿意住多少年就住多少年，完全随意了，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来去自由，真的得大自在啊！啊，只有佛法能做得到，有理论，有事实，有方法，到哪里去找啊？啊，能帮助我们解决自己问题，能解决家庭问题，能解决社会问题，能解决全世界纠纷的问题。啊，那么佛法在今天，实在讲呢，没了。啊，怎么说没了？没人讲了。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法运，从理上讲，这不从事上讲。法运怎是从哪来的？啊，有讲经的，有听经的，有修行的，有正果的，往生就是正果。 这是正法啊，有讲有听有行有证，这就是正法时代。有讲有听有修行，没有正果的，这叫相法。如果有讲经有修行，有这个听经的，没有修行的，一教修行的人没有了，当然没有正果，这叫末法。末法没有修行，没正果啊。如果讲经的人没有了，听经的人没有了，这叫灭法，佛法就灭了。那我们现在看今天的佛教，讲经的人太少了，所以佛法衰了，不兴旺。怎样兴旺？每一个出家人都出了讲经，在家人护法也有讲经的啊，他主要是护，讲经是附带的啊。出家人主要就是讲经修行啊，正果啊，往生就是正果啊。你看来福寺的三个海鲜老和尚、海清老和尚、大德和尚跟海贤的母亲，有修有证啊，他们是真干，他们往生都自在啊，没有病苦，说走就走了啊。海贤母亲走得很潇洒，走之前还亲自下厨房包饺子，让一家人吃完之后啊，他双腿一盘，86岁啊，坐在椅子上告诉大家我走了，就真走了。他的女儿看到了，带了他的小孩出家了，看到了，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念头能够改变物质现象，从我们自己身体改起，我身心健康，身心健康，我居住这个地方没有灾难啊。灾难从哪的？这个地方的居民心行不善，这样召感来的啊，这比科学家数据还灵啊，还真是啊。数据有的时候还有错误啊，这个没有错误啊。啊，善心善行就是好的概念。啊，不善的心行啊，就是恶的概念。所以我们起心动念，不但对自己身心要负责任，对我们居住的地球、山河大地、环境，今天讲地球的环保要负责任。啊，那么这个我们都说在菩提心上。啊，菩提心发了，菩提心真心。在日常生活当中，待人处事，包括自己生活，用真心，不要用妄心。啊，妄心生烦恼啊，真心是清净平等处，你这个心都自在，充满了智慧。啊，然后再修功德。啊，这个功德就是经上讲的六波罗蜜啊，奉行六波罗蜜。 六波罗蜜都是帮我们放下的。啊，布施放下贪心，啊，对于五欲六尘，没有贪念，啊，财色名食睡，通通能放得下。啊，持戒是断恶的。啊，佛的教戒，无戒是善，要真干呐，那不是说的，啊，要真干。啊，这个就是功德，积功累德。啊，忍辱，忍辱是断嗔恚的，非常重要，因为嗔恚是地狱的业因啊，脾气很大，嗔恚心很重，这都堕地狱，一定要忍啊，忍辱。你看南洋一带的同修赞叹海鲜老和尚忍辱功夫了不得，他什么都能忍，一生没发过脾气，没有说过哪一个人不好，没有，一生没说过，这个不容易，我们要学啊，啊，修忍辱波罗蜜，啊，忍辱才能精进，不能忍辱，谈不上精进。一发脾气，火烧功德林。啊，禅定就是一心，就是真心。啊，真心起作用就是智慧，般若智慧。啊，这个地方六举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啊，布施一定要学，天天要干，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啊，帮助一切大众。认识佛法，明了佛法，修学佛法，往生净土就真果了，都成佛了啊！所以发心修行，行持处事待人接物，自然就不一样。为什么？他念念想别人，你看，未发心之前，起心动念先想自己的利益；发心之后啊，念念为众生着想，把自己的利益忘掉了，想尽方法把这个法门介绍给大众，冷静地想一想。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来干什么的？啊，现在的人都爱看电视、电影、歌舞、报纸、杂志、画刊，这些东西都是搞六道轮回，与我们不相干呐。一概不需要啊，这个要知道啊。我学佛64年，我把这些东西通通拒绝了，放下了，有50年。啊，我不看电视，连新闻都不看， 我也不看报纸，啊，报纸杂志跟我都绝缘了。啊，我每天看佛经，每天念阿弥陀佛。啊，那么家里人要看电视，随他去。啊，要常常去。他醒过来了，好，咱们家里不要这个东西。他没醒过来，随他看。啊，我们不要看，自己不要看。啊，自己天天念佛。到往生的时候表演给他看，他就相信了。啊，这是最好度众生的方法。我做出样子来，你能做得到吗？啊，所以一般人都是被境界所转。啊，看到这些东西，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生烦恼。啊，那我们要学，学《金刚经》上两句话，说得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们修的是什么呢？外不着相，内不动心，心里也没有染着。这就是定功啊。啊，不看是智慧，不动是修行，啊，是在修定，是个人搞个人。啊，我们生在这个时代，也感恩一切大众。啊，他时时刻刻在诱惑我们，好似在考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定心，定不定得下来。他天天考我们，天天通过，所以对考试我们的人要感恩呐。啊，没有这些考试的人呢，不知道自己功夫到什么阶层。啊，有这么多人来考试，你都如如不动，这功夫不错啊！啊，功夫很好。那么六波罗蜜，菩萨修行的六大纲领，第一个是布施，布施就是放下，万缘放下，心中一切妄念、执着、分别、忧虑、烦恼、牵挂，通通放下。持戒是守法，最重要的受老师教戒之法。啊，所以我们学佛要找一个好老师，要依靠一个好老师。我们一心一意念佛求生净土，为什么？就是为找好老师。最好的老师就是阿弥陀佛。我们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在阿弥陀佛那个会上成就无上菩提，证得圆满的佛果，是这个意思。啊，不是到极乐世界去享福的，啊，抱着享福的念头到极乐世界是去不了的。啊，那个地方的人都非常用功，啊，都希望在短时间就能有大成就。那么老师的教法非常重要。啊，并不限于杀盗淫妄，这当然要遵守。 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啊，不淫欲，不妄语，还要守现在在这个地区上的法律、风俗习惯，啊，然后我们修学才不会受到阻碍。啊，忍辱，无论做什么事情，要有忍心、耐心、长远心。啊，我们的理想愿望才能够达成。啊，古人说的是，小不忍则乱大谋。啊，我们今天智慧不足，福报也不足，那么对于小事情特别要修忍辱，啊，来增长我们的善根福德。啊，不忍是不能成就的。每一天早晚定课，这也就忍辱。你要能忍，你才能保持，啊，一天都不会丢掉，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平常叫散课，就是有空闲的时候就念佛。啊，需要办事的时候去用心办事，事情办好了，佛号就提起来。啊，办事的时候可以把佛号放下，啊，特别是需要用思考，啊，我们就要认真把事情做好。事情做好之后，佛号提起来，啊，把那个事情不要放在心上。那么第四个是精进，精进是天天求进步，一门深入，法门无量誓愿学，这一句话没错，但必须先要烦恼无尽誓愿断。修行它有次第，先断烦恼，再学法门。那么我们一门深入，常时熏修，用意在哪里？断烦恼。啊，烦恼通通断尽了，你开悟了。啊，开悟是什么样子？无论什么经教摆在眼前，都是其义自见。啊，我不但能看得懂，我还看得有深度。啊，这就叫开悟。悟有小悟，有大悟，有彻悟，就是大彻大悟。啊，大彻大悟，那才见性，那就是一切经教全通了。啊，无论哪部经教，你看或者别人念经，你听。没有一句不懂，啊，而且里面的意思无量无边，无有穷尽的，啊，所以这个层次要知道，我们今天读经是烦恼无尽誓愿断，用这个方法来断烦恼。啊，不是开智慧。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我们在求智慧。这才行，光虚多闻。啊，到极乐世界去。啊，在我们现前咱们就修定。 啊，积功累德，先求净土。啊，在底下说，否则所修呢，都是邪知邪见，反而坏事。祖师说的话一点都不错，烦恼不断，要专修一门，烦恼断了，才能广学多闻。啊，往往看到一个人用心修学，未出名时人还很谦虚，啊，这一出名之后啊，就功高我慢，啊，瞧不起人。为什么？因为他学的东西太多了，不学多闻，学的越多，烦恼越重，到后来一事无成，反而障碍了往生。唯有精进才能得定，定是枢纽，慧是目的，最后般若智慧，我们也应该依此标准，坚固不退。啊，这个话说得很浅显，很白，一看就懂。啊，真的非常重要。啊，人永远要谦虚，永远要恭敬。啊，古人所说的，学问深时意气平，越谦虚。啊，没有说是学问越深呢，傲慢越重。啊，这眼睛慢慢长到头顶上去了，都没看不到人了。啊，那是烦恼，那不是智慧，那是完全走错了路。啊，这个我们要知道，这个社会上那种人很多。啊，我们碰到他，只有恭敬赞叹，赶快远远离开。啊，不跟他结缘处。底下这一段，平常用功要一心念阿弥陀佛，昼夜不断。啊，一日到七日，这打佛七，七天七夜不能中断。见任何人不打招呼，这不是没有礼貌，这是我要求一心不乱。啊，我在这里用功，不打闲岔，啊，不时瞧不起人，啊，所以念佛堂真正打精进佛起，念佛堂有护持的，护持人站在门外，就是希望门外走路的人距离这个念佛堂远一点。啊，你的动静不要惊动里面念佛的人，这个很重要，所以精进才能得定。那么念佛堂这些规矩都是属于持戒，应戒得定，应定开慧，开智慧才是真正的目的。啊，最后是般若智慧，我们也应该以这个标准，啊，坚固不退。啊，平常用功，这幕后几句话说，佛起道场应守的规矩要在平时讲解，佛起当中不讲，在佛起之前讲清楚，大家遵守。学佛佛起当中讲，那叫打闲岔，啊，那叫制造障碍。现在佛起变成法会了，以摄起原来之趣，现在佛起里头常常有讲开始，啊，这是错误。佛起不应该讲，一定要叫人家一心不乱。 那么念一天一夜容易做到，因为24小时专注一句佛号，效果比平时念佛大得多。经常说一心念佛，这是阿弥陀佛讲的啊，一心念阿弥陀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摩刹，摩刹就是极乐世界。作阿惟越智菩萨这一句非常重要啊，这几句话前面曾提到十方众生往生，他没有提出条件，那些人哪些人有佛戒也，哪些人佛不戒也，换一句话说，所有众生临命终时佛都来戒也，我们应当以48愿为基本的根据啊，只要是往生的人决定临终见佛戒也啊，你才能跟他去，临终不是佛来戒也就不能跟他去啊，一定要等佛来戒也，这个要有定力，要有信心啊，临终来个不是阿弥陀佛啊，释迦牟尼佛来戒也，药师如来来戒也，那个释迦牟尼佛药师佛都是魔变现的，不是真的，他来骗你，你跟他去就上大当啊，这个一定要懂啊，所以信心要很足啊，这个决定不退转。阿惟越智是梵语，就是不退转，生到西方即圆证三不退啊，这三种不退，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啊，三种不退转都证得的是法身菩萨，不是普通人啊，他们住十宝庄严土啊，是等于圆教八地菩萨的，这是弥陀本愿的加持啊！我们看到这一句就要往生极乐世界愿心非去不可啊！如果不去，我在这个世间要修成阿惟越智要多长时间，经上常讲无量劫你才能修成，你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你就成阿惟越智菩萨啊！所以我把这一句加到善导大师五句的后面，这是第六个，第六条最真实的大愿啊！佛绝不骗人啊！见到佛，在极乐世界见到佛，你就是阿惟越智菩萨。稀有难得，机会不能错过啊！错过机会也太可惜了。我们再看底下这一章，这一章啊，只有一愿，啊。第十二章，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就是极乐世界，发菩提心，坚固不退，执种得本， 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那这一愿重点呢，就是底下所讲的，若有虚我，闻我名字，即自悔过，未到作善，便持金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真觉。这一愿重点在悔过的身。啊，我们做错事情不怕。前面说了，无逆失恶，只要你能够悔改，啊，真正忏悔，后不再做，啊，向佛承认我做错了。啊，以后啊，再不敢再犯了，都能往生。啊，阿弥陀佛，慈悲到极处啊！我们看注解，凡夫往生，平时依教修行，积功累德，发菩提心。至此名号，余生极乐，无不随者。啊，这是凡夫往生，都能够满愿，啊，都能够称心。啊，那还有一种呢，属于悔过往生的，其品位高下。要看其忏悔心的程度如何。在观经里面，我们看到阿舍世王犯无逆罪，临终忏悔，念佛往生。佛说他往生的品位是上品众生。这好像太高了。他犯的罪真重啊。杀父亲，害母亲，毁谤佛法。啊，他怎么能往生？这是过去生中善根深厚，虽然一时迷了，也是受到提婆大多的挑拨，犯下这样的重罪。啊，可是他临终的时候忏悔。这个忏悔的心非常真诚啊，所以忏悔往生，生到极乐世界的品位，看他忏悔的心真诚到极处，品位就高。啊，那真诚不够度数的时候，品位就往下降，都能往生啊。啊，闻我名号，细念我过。闻这里头一定有信有解，细念中一定有愿有信。这三个条件具足，往生西方意念非常坚强，这几句话重要。悔过往生的人，他对于经宗理论 方法修学的效果他都很清楚，都很明白。那所以他有心有解有愿有行，这些条件都具足了，往生西方的意念又非常坚强，这是他造罪忏悔临终往生必须的条件，他统统能去做，这才能往生。这也不是一般人都能做到的啊！一般人迷惑，为什么造罪？对心中不了解不认识，而又坚固执着不肯相信，说这是迷信啊，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那么他的地狱这三途啊。啊，三途里面最严重是地狱，多半都到地狱去了。这个不能不知道。啊，执中得本。啊，德，重德，重德是一切德了。我们常讲啊，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怎么去修呢？就本宗也，净土宗来说了，那就是至持名号。一举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前面多次宣讲，大家总要记住这一句佛号，包括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菩萨的名号都在其中，所以念这一句佛号全念到了。啊，不要再去念这个念那个了，不需要，通通都包括了。心是定的啊，一切经教也包括在其中。啊，不但是释迦弥陀，遍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一切经教，也在这一句名号当中。为什么？这一句名号是信德，信德当中的第一德。真是宝啊，就大家不相信啊，大家不能理解，把这个名号看清了啊，对极乐世界没有真正留意，将来怎么能往生？啊，这个名号功德不可思议，至心回向，至心是真诚的基础。啊，把我所修的一切功德，通通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不做别的用，世间。有不少人修集的功德了，都求来生升官发财，这就错了了啊！能不能求到升官发财？能求。你想想看，念佛的功德多大，地也大了，求升官发财来生很容易啊，真能得到啊！啊，但是这个世间苦，你来生再迷了怎么办？如果造作恶业，堕落三途， 这个问题就非常严重了。啊，所以一定要谨慎，要小心。啊，决定要求生净土。啊，净土无比殊胜。我们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只要求生净土。执中得本，救本宗年就是智持名号，这一句非常重要啊！一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智性回向与生极乐无不随之啊！决定能够满愿，决定能够往生啊！一生。所起所行所修者就一个愿望，就是将来生到极乐世界，没有一个不如愿的。过去所造的恶业应当忏悔，念阿弥陀佛就是真忏悔，心里只有阿弥陀佛，恶念就消失，何况又得弥陀十方诸佛的威神加持，自古以来有不少大德也不是一学就学这个法门啊，如莲池大师、藕益大师、近代的净印光大师都是同宗同教，到后来接触这个法门马上就相信啊！我学佛之后第五年接触到净土法门，第五年我还没出家啊！我们想我们不能接受啊，跟李老师十年，他是印光大师的学生庄宏净土，我接受他的教法，尊敬他，不排斥，但是不相信。啊，一直到我讲华严经，讲了一半的时候，发觉华严会上所有菩萨都念佛求生净土，文殊普贤。是华严世界的等觉菩萨也发愿求生净土啊，经常说十地菩萨十种不离念佛，十地十是初地，宗是等觉，一共十一个位次的菩萨他们通通都是念佛求生净土。我是看到这个经文之后才相信这个法门是一切佛度众生了生死出轮回成佛道的地方。很不容易。啊，这是过去生中的善根，现在的佛力加持。啊，才真正认识了。认识之后，年岁慢慢大了，我把其他的经典全部放下，啊，全心修净土，啊，这全部放下的。我是85岁啊，年岁太大了，告别的来不及了啊，搞其他的怕将来不能往生啊，戒定慧没有成就，那对自己造成严重障碍，所以赶紧回头啊，华严放弃了 啊，专讲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过去讲过十遍。啊，从85岁之后讲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啊，一直到现在第4遍，大概讲一遍，标准的时间是1200个小时。啊，这经从头到尾讲一遍。那么现在的重点，诸位同学常听，你会发现现在重点呢，是在经典里头最精彩最重要的句子，咱们深入研究啊，让加强我们的愿心，加强我们的信心啊，必定让我们对这个法门一丝毫怀疑都没有，保证我们这一生当中决定得胜啊，这个重要啊。建立信心有2种，一种是真心认识明白了解，信心决定不会动摇，这个难得啊。另外一种呢，是老太婆式的信仰，她虽然不懂，但是她的善根深厚，教她念佛了，她就死心塌地的念佛，一生不改，决定往生，我们不如他们。台北年游念佛团有一位黎继华老居士，有一次在集会的时候向年游讲了1个半小时，声音洪亮，讲完之后向大家说，我要回家了。啊，大家以为他年岁大了，80几岁了，要回家休息。没想到他下了讲台，讲台后面是小会客室，啊，在沙发上一坐，他就往生了，他就走了。这自在啊，啊，所以没想到啊，他下讲台到客厅，在沙发上一坐就往生了。有人说，他2-3个月之前就知道自己要走，星期假日到老朋友家出去聊聊天，似有惜别之意。这一桩事情我虽然那一天没有看到，他老人家往生之后，年游念佛堂的同修们邀请我在他们那里讲弥陀经，我在那讲过一部弥陀经，用的是藕益大师的要经，所以时间也很长啊。对于黎继华老居士念佛往生的事情亲耳所闻啊，绝对不是误会，是真的啊。那么另外香港河东觉寺的母亲，何世礼将军的母亲啊，这是我1977年第一次到香港讲经，讲楞严经啊，一共讲了4个月。亲耳所闻，是真的不是假的 啊，活动就是的老太太很难得，他们全家是基督徒，就是老太太幸福，念阿弥陀佛啊，可是儿女呢非常孝顺，虽然是全家基督徒，还是给他立了一个佛堂，对，他家里一个佛堂啊，彼此宗教信仰不同，但是没有障碍啊，和睦相处。他的往生给香港人很大的启示。往生那一天，他把他的子女们及家中眷属通通请来，他说，我们一家宗教自由，但是我今天呢，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他跟他儿子说，就是何世礼将军，他说，母子一场，你们今天呢，念几声佛号送送我，这是最后的要求，于情于理都讲得通。他也是盘腿一坐，坐了不到一刻钟啊，就走了。这一家信基督的看到这个样子，就不再到教堂去了，啊，就一心念佛了。看到老太太走得这么自在，啊，欲知实质，他真走了，啊，你看他平时不说话，临终表演给大家看，结果度了一家人。世间什么事都是假的，只有这桩事情是真的。啊，活动就是以后把他这个房子奉献出来做佛堂，就是今天香港的这个东年九月，那个房子就是何世礼的家。啊，很难得了。所以现在人不看到榜样他不相信，他一定要真正看到他相信，他就会接受了。啊，下面为道作善，便持精戒。善恶的标准要知道，佛的教诲是标准，戒律也是善恶的标准，但是有一个总原则，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这是总纲领、总原则。更进一步呢，凡是对自己有利的，这是恶；凡是利益众生的，这是善。这个话的意思很深。为什么对自己有利的是恶？对自己有利，增长自己的贪嗔痴慢，所以才就是恶。啊，一切为别人，把自己忘掉了，这是善。道理在此地啊。所以学佛的人，起心动念不为自己想，啊，自己生活越简单越好，啊，一天没得吃不用吃，啊，精神还很好，念佛就好，啊，对于自己私生活没有想着放在心上，什么都好，一切随缘。啊，没有一样不好，一切人都是好人，一切事都是好事。啊，海贤老和尚是这样过一生，过一辈子。啊，处处都是赞叹别人，啊，自己谦虚。要知道，那是一个明心见性的 一尊佛。禅宗所说，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那是一尊佛。你看他表现的谦虚恭敬，啊，对人、对事、对物，啊，真是现代修学最好的榜样。因之，世人与佛的观念不同。佛是觉者，众生在迷啊。六道轮回是从自私的念头来的，只要有我就有轮回，就有三界六道。佛法自始至终是叫我们破执着，破了执着之后就证阿罗汉，就超越三界。啊，念念为我，增长我执，有法执者不能见性，有我执者不能超越六道轮回。啊，这个要知道啊，有法执不能超越十法界，所以我法两种执着都放下了，这才是明心见性，不但超越轮回，超越十法界。啊，又如参禅，一坐一个月不出定，我执没破，他还有我。有我就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将来这定功修得好，啊，可能到色界天，到无色界天，啊，色界天四禅八定，啊，看他功夫到哪个阶层，他出不了三界。那念佛不一样啊。念佛可以了生死，可以出轮回，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但是我这个观念越淡越好。为什么？越淡到西方极乐世界品位越高。啊，所以在平时就不要把我看重。这一点很重要啊，要把这个念头转过来啊，多想别人，现在众生太可怜了，苦难过去未曾有过，世界这么乱，灾难这么多，历史上找不到啊，没有这种记载，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媒体渲染的，我们这个时代圣贤教育没有了，谁在教？电视在教，网络在教，啊，从幼稚园的小孩教到老头，天天教杀盗淫妄，通通是负面的，这个社会怎么能不乱？啊，这个地球上的灾变怎么会减少？啊，这些事理我们通通搞清楚、搞明白。我们今天想立 六道轮回，想立设法界啊，这些一切受用越淡薄越好。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在世每一天徒步日中一时树下一宿，为什么过这个生活？这就是告诉我们，他对于物质享受完全放下啊，他不是没有，他有，他不出家他是王子，他继承王位他是国王，而且不要了啊！为什么不要？那是六道轮回，这个东西放不下，六道轮回就出不去啊！所以一定要放下。那我们有不要做有我想，不要有这个念头啊，时时刻刻都能放下，都能不染，这就对了啊，越少越好啊。积功累德，我们晓得今天功德最大的是什么？是培养人才啊，后继的人才越多功德就越大啊。要培养什么？讲经的人才，修行的人才啊，真正修行，他虽然讲得不好，他是好样子好榜样啊。来佛寺的这三个人加上老德和尚是好榜样啊，那么再配上的时候，真正把经典讲清楚讲明白，佛法会兴旺起来啊。谁来讲？我年轻的时候发的愿，最后怎么样？求人不如求自己，求别人未必他听我的，那怎么把自己出来干呢？啊，讲经这条路很辛苦啊，尤其是我们佛门自己的人不能接受啊。讲经人，这我是亲自经历的，寺院不能住啊，他们不欢迎的 啊我要搞金灿佛寺的欢迎，讲经不欢迎啊，怕什么？怕你讲得好，信徒被你拉跑掉了。最担心的是这个啊，所以我们一生呢，不见道场，没道场，大家放心了，然后没道场，不拉心了。啊，生活所需一点点就够了。啊，水波。依靠信徒到处流浪啊，很辛苦啊。我经历这个辛苦，所以我现在也建立个道场，我叫悟行法师做住持，台南极乐寺。这个寺庙盖来干什么的？培养讲经修行人，我们专门做这个啊，讲经人没地方去，我这去。我这个道场没有殿堂，有教室，大大小小有七个教室。啊，最大的教室可以容纳1000人。啊，还有一个大教室可以容纳300人。另外有一个小教室，容纳40-50个人。啊，真正发心学讲经，我们供养他。啊，你就住在我这里，这个四世供养没有问题啊，我供养 每一天练习讲经。啊，讲经是先听，我留下的这个录音带、录像带很多，总有几万个小时。啊，学一样，啊，学的方法就是我把这个我讲的这个录音，你去听，听一百遍，听两百遍，听三百遍，你自然就会讲了，不难呐、啊，不必要我单独教你啊。你能这样学法，你就成功了啊。然后说越讲越好啊，但是教你一个秘诀，就是一门深入，不要改。我学无量寿经就专讲无量寿经，我学阿弥陀经专讲阿弥陀经，把阿弥陀经讲一百遍，讲两百遍，讲三百遍，你就是活的阿弥陀佛。为什么？一心一意就是一门深入啊，就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开悟了，读经开悟了，听讲开悟了，遍数听得多。那一般人听讲为什么不开悟？他听得太杂了，课程太多了，老师太多了，你开悟不了。你所听的是常识，是学识啊，不是智慧。没有界定慧啊，佛法传统教学里头是有界定慧，界定慧的，这个不能不知道。所以理念跟方法跟学现在学校完全不一样。啊，我是早年44岁的时候，我在佛光山跟星云法师，他办了个佛学院，请我去做教务主任。那个时候的学生有130个人，30多个人，我是想把他三个人分一组，专攻一部经，三个人一组，那就差不多有40个组啊，就40部经呢，啊，专门搞一部。10年之后，我跟他说，至少我能培养20到30个讲经的法师，不在我之下，肯定讲得比我更好。佛光普照全球啊！他不相信，他是不像佛学院的。我是像佛学院出不了人才，不像佛学院可是能出人才。啊，去年有人告诉我，老和尚后悔了，后悔来不及了。我今年45年了。啊，45年前，啊，所以缘一失去，就很难再找到。啊，他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合作真的，啊，我们一生教书后头有个大护法了，那成就人很多。啊，现在不得已在台南建个小道场，啊，培养10个人、20个人没有问题，啊，真正发心想学经教就到这来住，啊，但是10年不出门，结界就是不能离开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好好学10年，每一天用10个小时听经，啊，一天10个小时。一直听下去， 两三年效果就出来了，就能讲得很好啊，但是还是不要出去啊，再过个三五年再出去讲，那肯定开悟了嘛。所以不是不能学，人人都能学，只要自己发一个狠心啊，我关着门在家里读经，拼命读，啊，所以平时处事多为别人设想，多为社会设想，不要想自己。每天读诵经典，接受佛的教诲，把佛的教诲变成自己的思想、见解、生活、行为，这叫学佛。如此行事，命中决定不会堕三恶道。相由心生啊，啊，现在这是修福，修世出世间第一等大福报。啊，我在四十年前没这么能力。为什么？那个时候听众不多，没有供养啊！啊，叫我养几个人，我养不活。那现在行了，现在听众很多，啊，特别是我们用网络、用微信，如果不用这个方法，做不到。到哪里去找大道场？啊，这个方法省事。不要到场啊，在摄影棚小房子里面自己就可以讲啊，电视播出去，网络播出去啊，听众多少，有人告诉我超过3亿啊，这么多人听众挺多，所以我可以养个20-30个学生没问题。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